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到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哦，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和沟通。那同时呢，您还可以登录到一直播平台上面，在首页热门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那我们本期的嘉宾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非常美丽的珊珊。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你又来了。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之前如果了解珊珊的人也会发现，她是一个旅游爱好达人，经常会去世界各地旅行。那么玩得很开心的同时，怎么能不喝酒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这个全世界各地的酒文化。因为怎么说呢，每一个地方可能喝酒的规矩也不同。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下酒爱吃的菜也不一样，包括爱喝的酒的品种可能也不太一样。而且呢，你去各个地方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会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跟这方面有关的话题。那如果你也是一个爱旅行或者是爱喝酒的人，你在喝酒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呢？或者是喝多了的糗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不要忘记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那么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哎，我片花在哪里？女神麻辣烫开始喽。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在今天女神麻辣烫的一开始呢，我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珊珊，你平时肯定是墨镜达人吧？非常喜欢戴墨镜。 对，是这样的。 为什么？因为墨镜可以遮丑吗？虽然你已经很美了，就是可以帮你百变造型。我这样说比较对。 对，对，百变。不同的衣服可以配不同的墨镜，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颜值高的人，不需要挡也很美啊。只不过就是可以换一种风格。哦， 我的眼睛怕光，就是这个道理。 好贱的话。OK， 言归正传哈。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和墨镜有关的话题，就是我这两天看到发现了有一个香港设计师，他叫 Percy， 你没有听说过吧？非常的小众。然后呢，他是一个很新锐的眼镜设计师，拿了一堆国际设计奖，但是他的墨镜并不是很出名。直到最近杨幂在机场的街拍照里收藏了他设计的眼镜，就是现在模特脸上的这一副，来给你们看一下。 哦， 很特别，它是一个七边形。 就是如果要是你忽然给我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驾驭，你会想尝试这样的感觉吗？ 嗯，我觉得这还可以， 还挺好看的吧。但是这个是这个设计师设计的眼镜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了，它还有很多很奇特的，比如说我来给你们找一下啊，不是，这个也很美。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话，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这个是这一副 自带自开天窗墨镜， 对，就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挡到光，哎， 看不太清，它上面是一个， 现在你话筒近一点好不好， 它上面是一个镜片卷下来的吗？ 对，它就是这样的设计，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但它这副墨镜得了很多很多的奖。 哦，它左边是一个凹进去的，右边是一个卷下来的。 这个你可能 招财猫首饰， 这个你可能就不是会很想尝试吧。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挺分人戴的，有些人驾驭不了，可能戴出来就会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像你颜值这么高，肯定戴什么都好看啊。 那是当然的。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下一条消息，就是面膜竟然有这么多的魅力。那其实说到明星当中喜欢敷面膜的，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就是女明星里面特别爱敷面膜的， 范冰冰。 对，就是范冰冰，她非常的喜欢敷面膜。我们来看一下她，无论是在化妆间休息的时候，还是在家里，还是生病了躺着，各种场合，电梯间，还有在这种路上，这是被人要签名吗？还是在干什么行程？全部都在敷面膜。 哇塞，他真是爱他的脸。 他非常爱他的脸。然后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他在上那个节目的时候呢，他说在家的时候，他一整天都在敷面膜。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在家休息7个小时，7个小时的时间，我全部都是在敷面膜的。 啊，那这样可以吗？ 对呀。然后呢，就是所以说我们不要盲目的跟风明星，就是敷面膜还是分人，还是分肤质。我觉得一直我都觉得像他那样敷面膜可能对皮肤不是那么的好。 对，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一个日本的家庭主妇，她可能有55岁了，但是看起来像25岁。她就说每天她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用就是一天用一瓶半的化妆水，3个小时时间就一直在把化妆水往脸上放。 那你觉得这样真的会有效果吗？ 我觉得如果你什么都不放，每天认真对待自己脸3个小时，你也会有效果。 我觉得再过20多年以后，不，再过30多年以后，我们就是那个50岁的主妇了。 以后有纳米技术了，你可以永远不老，也永远不死。 真的吗？我的天哪。那其实呢，我查了一个资料很有意思，他说世界上第一个用鸡蛋做面膜的人其实是这位埃及艳后本人。 哦， 他是克里奥帕特拉7世。他呢每天晚上就会用鸡蛋的蛋清来敷在脸上，蛋清干了之后呢，便形成紧绷在脸上的一层薄膜。早上起来呢，他会用清水洗掉，这样的话脸上就可以肌肤非常的柔滑娇嫩了。据说呢，这个就是面膜，现代面膜的起源。 哦， 还挺了不起的吧。他在那个年代就能发现鸡蛋可以敷在脸上。但是现在如果你要把鸡蛋敷在脸上，我是会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味道很难闻。 哎，有一个化妆品的品牌，它就做的都是个鸡蛋的形状。 那个我有在用，很好用。 长成鸡蛋可以。 对，长成 鸡蛋受不了 啊。对，是这样的。哎，那说到面膜呢，很多人都会在想面膜到底能不能每天都敷呢？那其实专家给我们的回答也是，每天敷面膜的风潮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肤质不同，每天敷面膜对于皮肤耐受性差的人来说反而会给皮肤造成负担。所以其实是不太推荐大家每天都敷面膜。那当然了，如果短期内皮肤因为日晒或者是气候差异而造成的缺水，或者是短期熬夜造成的肤色暗哑等等问题，你当然可以采取连续敷面膜的密集保养方式，但是对于日常皮肤保养来说呢，1周3次的频率这样就是很好了。 我会选择两款面膜，一款是冬天用的，可能我冬天的时候我会每天用，然后一款是夏天用的，然后夏天其实我也每天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贴。 那你一年就只用这两款面膜吗？ 中间会穿插别的，比如说涂的呀，但是主要是这两款，都是补水效果。 我也是，其实就是一直在买一样东西。那这样的话又会有人问了，说如果我要是想囤一些面膜一直用的话，应该从何下手呢？其实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以补水的功效为主。因为其他的什么提拉紧致呀，还有什么帮你什么消黑眼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瞎掰。 对 对吧， 还是要好休息才会没有黑眼圈。 还有我非常不推荐大家用什么美白面膜，因为所有能够让你立竿见影皮肤看到白起来的功效的面膜，它都是添加了很多很多不合格的东西在里面。 对，是有这种的， 是吧？ 有一阵子特别风靡一个牌子的面膜，所有人都用，后来就被爆出来说里面有很多添加剂 是什么什么对，但是我依然觉得那个牌子的面膜其实还挺好用的，我有在用它的那个保湿的。 是吗？ 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面膜叫前男友面膜，它的据说它就是说让你用完了这个面膜之后，你每出一个新高度，前男友见到你非常的后悔，怎么能把这么美的姑娘放走呢？ 还有这样的面膜？ 对，你不知道吗？我一会儿下节目分享给你这个面膜，你应该知道，只不过不知道这一款叫这个名字而已。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呢，是还是跟护肤有关，就是夏季护肤真的要给皮肤用减法吗？因为很多专家都提出了一个理念，说夏天天气很热，所以呢我们不要太用厚重的东西往脸上涂抹，这样的话皮肤会有负担。我觉得这是分肤质。 对，是比如说干性皮肤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油性的在里面。 你现在都是用什么步骤来护肤呢？ 我先涂一个爽肤水，拿化妆棉擦在脸上，然后再用一个精华，然后精华是夏天用的，然后还有一个眼霜和一个面霜，然后再涂防晒和再上化妆品，就这样。防晒防晒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如果你不想有细纹不想那么快出现你的细纹，比如晒斑一定要记住每天要用防晒，即便在家里面也需要用防晒，因为你的灯光也会对你有紫外线影响的。 是这样。那如果我脸上不单抹那种防晒，说我涂的是那种有防晒倍数的隔离，可以吗？ 也 可以，是吧？ 可以。 我一直都是这样坚持，包括冬天我都会用隔离倍数，有那个防晒倍数的。 对对对，这个特别好。 所以我这么白呀。 哎呀，吵死我了。 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不断的找机会来夸赞自己。对，这就是我们很有特点的女神百分百。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如果你想收看到我们直播间颜值很高的女主播以及颜值很高的嘉宾的话呢，就请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百分百 Party 奇妙的旅行趴。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趴，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奇妙的旅行，我们的 party 才刚刚开始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我是珊珊。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非常奇葩和有趣的喝酒文化。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图片， 咱们从 你来做主吧，你来挑一挑，毕竟是你来选的图片 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吧。 好， 拉开序幕。 好的。 有一个酒吧，在一个国家。然后呢，这个酒吧特别小，只有12张椅子。然后这个酒吧的名字叫12张椅子。然后它只有12张椅子。这个酒吧有一个老板， 它的名字很有局限性啊。他如果要想再加椅子都没有办法。 对，他就做12个椅子。 你接着说。 然后呢，老板和老板娘他们两个呢，原来是初恋男女朋友， 后来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分开了，各自找男朋友和女朋友，就在两个不一样的城市，没有联系了。然后这个男人心里一直有这个女孩，然后之后结婚生孩子，然后婚姻不幸福离婚，然后但是他永远心里放不下这个人，于是他就离婚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在 Facebook 上找所有跟这个女孩子名字一样的女孩给他们写 email， 写完了以后三个月的时候，终于这个女孩看到了，然后回信了，然后跟这男孩说我像你一样深爱着你，于是两个人就复合了。复合以后，这个女孩就从她的这个城市飞来这个男孩的城市，然后开了一个12张椅子的酒吧，两个人在辛苦的来支撑这酒吧。等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真的是怎么说，声色合一，就一个人在调酒，一个人在照顾客人，做得特别好， 好浪漫哦。所以说明怎么说呢，爱情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有些人可能已经错过了好几年，但是最终你们两个人还是被吸引到一起。 对，是这样的，总会把最适合你最好的留在最后，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对，一定要相信爱情还是存在的。 好，咱们喝起来吧，现在 来喝起来。喝起来吧。 从哪个开始呢？ 从哪个开始呢？你来决定呗，你的图片。 咱们可以有一天 从哪说起， 咱们说 想想 说说岛国的酒文化好吗？ 好呀。其实日本是一个大家非常如果熟悉的人的话会很了解，因为整个日本的大街小巷全部都是居酒屋。 对，是这样的。 那其实我个人，我跟珊珊，我们两个都是去过岛国一些次数，又去过好几次了。然后呢，对岛国的酒文化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只有一次是跟我老公一起去的，剩下的都是跟姐妹。跟姐妹的话我就不敢去酒吧，比较怂。 于是你就去了夜店。 没有，真的不敢。 不 敢去。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康熙来了，说六本木那边会有黑社会，喝着喝着酒会有人把你抬走，所以我看了一期节目之后对我的影响很深刻，我很害怕。 你把自己放得太大了。 我把自己放得太大了。OK。所以日本的酒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去日本的时候很凑巧，在大阪的时候去了一个居酒屋。那个居酒屋就是路边路过的，然后看里面好多好多人，特别热闹，我就去了。小小的居酒屋，人特别热闹。 居酒屋到底是不是酒吧？ 有一点像，但是它是可以吃饭可以喝酒，可能一个人多少钱是固定的，然后你可以点他指定的一些他准备的一些小菜，然后也可以要一些他那儿的特色酒啊这样的。然后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们有一个电视，但不大，特别小，挂在墙上，然后有一个就像咱们可能20年前的那种能点歌的，88摁数字，比如125，然后翻歌单125摁，然后 这么古老呀。 对，然后就把麦克风传，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点然后唱歌。 天哪。然后我这儿有一张图片，这是你们在那个酒馆吗？ 对，是这两个是当地的日本人，然后他们特别逗，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也不会说英文，他们只会说日本。 那你们怎么沟通呢？ 我们聊得特别好。日本，在日本你发现了吗？有这种，就是你问路的时候，即便听不懂他的，你也可以跟他沟通。 怎么沟通啊？你传授给我一下呀。 喝了酒都能沟通。开玩笑，他就是会给你比说，哎，这个你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他会，而有一个老爷爷，你看这个老爷爷特可爱，老爷爷长得有点像混血，鼻子高高的，然后年轻时候肯定是一个大帅哥。老爷爷为我唱了一首邓丽君的歌。 我有看过那个视频，但是因为他的格式不太清晰，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放出来，很可惜。但是这个氛围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得到。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来说一件唯一在今天节目里我可以真正插得上话的自己的经历。就是我跟我老公去日本的时候呢，我们约了一个米其林一星的一个寿司店。去吃了之后呢，那个店很小，一共只有5个座位，我们两个就坐在最里面，他就是一罐一罐的来给你上菜嘛。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对日本的情侣，但是年纪相差很多的那种哦，就是不禁让你有一些什么联想。然后他们就坐在那儿，大家就很安静的吃。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很可爱的老爷爷， 于是一部深夜食堂的感觉，这个剧本就凑齐了，感觉可以拍一个剧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儿很安静的吃，这个时候那两个是情侣的日本人忽然就问我和我的老公，他说你们两个人是哪里人，是哪里来的，就聊上了。因为我老公他英语非常的好，我们就跟他一起聊了起来。我加上我呢也是一个半吊子，差不多能听懂3%-40%，然后我也用我很莫名其妙的英语跟他们聊了起来。 谈恋爱英语100句， 对，你听我说嘛。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聊得很开心，就想哎，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share 酒。我老公就点了一瓶酒，我们四个人分着把酒喝光了。喝完了之后，你也知道日本人的礼仪，就是我不能欠你什么，所以他们也点了一瓶酒，我们又把那瓶酒喝光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嗨了，之后又点了很多酒。然后呢，那个老爷爷也跟我们加入聊天，后来还发现那个老爷爷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米其林的大厨，在大阪排名 top 前五，非常厉害。是我们当时聊到说东京有一家店叫寿司之神，很想去吃。那个老爷爷就说我知道啊，说我那个我也是米其林的主厨啊。然后我们本来很势利的四个人都不太理那个老爷爷，觉得有年龄差没有办法沟通。后来一知道他是米其林主厨之后，我们几个人立刻四勾一， 瞧瞧你们， 瞧瞧我们竟然是这种人， 太明显了。 对，总之呢就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晚上，还有我们的合影。哎， 哇，真开心。 对，非常非常开心。 老爷长得好可爱啊， 很可爱。而且好像日本的主厨他们胸前都会带一个那样的一个是厨师的标志呢，是 这个就像围巾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吗？ 非常可爱。后来那一对情侣我们在那家店打烊之后还请我们去了日本的一个很安静的酒吧，又请我们喝了点酒，喝完了之后把我们打车送回酒店，在酒店楼下的便利店给我们买了解酒的药以及冰激凌。 哇，这么好啊， 还留了邮箱和电话，说以后再去的时候联系。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夜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板块的奇妙的旅行呢，就是旅行当中其实是有很多意义值得你发现的，尤其是当你自由行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那种风土人情，然后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嗯，是这样的，你每个地方给你的感受就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完全不一样。 好了，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我今天并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然后放那张泰国的那张。 泰国的是哪一张嘞？ 这张。 这张。 对，大家都知道曼谷有一个靠山肉的吗？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条酒吧街。 嗯哼。 然后我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曼谷 啊。我没有去过之前，我的朋友介绍说你一定要去那儿，说你去那儿你就发现只要往街头一站，你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跳舞，酒吧里酒吧外大街上就这条街都在跳舞，就你一下就哇这么嗨， 情绪一下就被提升上来了。 然后我去了发现刚一下车就开始了，所有人都在跳舞，你不跳舞都觉得你好奇怪啊。 就是一个会把悲伤赶走的地方。 对，是 好棒哦。嗯，那曼谷那边喝酒是怎么喝呢？ 他们特别有 什么讲究吗？ 他们没有什么像什么日本那种精细的小杯子呀，法国那种做的特别好看的东西啊，没有，给你一个桶或者一个塑料杯子，然后你要什么就呱呱都放进去，然后每个人都拿一个桶，桶上有几个吸管，或者拿一个杯子杯上有几个吸管，互相喝。 互相喝分享的这种吗？ 对，就我喝两口，因为不一样的吸管嘛，一个大桶特别大，然后喝完了给你，你接着喝，就这种。 好奇特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这就是不同地方的差异真的很大。那泰国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喝酒吗？ 我听说那些海岛的城市都是，因为他们是以旅游为主的，所以一般人们去都是为了晒太阳啊，度假呀，喝酒啊，所以他们这都是一种风俗吧。 他们不是很会，就是不太会像什么法国呀日本会重视这个品质，而是重视的是气氛。 对， 嗯，这个喝酒的氛围 热闹起来。你看泼水节他们特别热闹，警察叔叔都会拿着滋水枪滋你在大街上。 警察叔叔干嘛的？ 警察叔叔也跟你们嗨起来呀、 啊、简直了。 嗯， 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图片，这个是你发给我的吗？ 对，这是 对，这个一下就跟泰国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这张图片点出来吗？因为在我们这个直播界面它缩小的时候，我以为那是一盘三文鱼，所以我觉得很有食欲，我都点开了，结果什么呀，竟然是一个酒瓶塞子， 眼睛太大了就不聚光了。 对， 嗯， 这个是在哪里啊？ 这个是在拉斯维加斯。 嗯嗯，你旁边这张图片是一起的吗？ 对，是这个瓶颈。 哇，这个氛围一下就提升上来了哎。 对，然后我们吃饭，然后吃的是海鲜，吃完了特别开心。这时候 waiter 就推上了一个车，就是这个第二张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对，然后推上了一个车，这个车里面 好炫酷啊， 就有各种各样的酒，然后你可以随便挑，然后他帮你倒。于是我们就听他的推荐选了一瓶酒，就是下面的这个，倒数第二张， 这个吗？ 嗯，对。于是就选了这瓶酒。 这瓶酒我打断一下，我大概就是我大概耳闻了，因为呢这杯酒非常非常的贵。 对，比较贵。当时我们是四个人，然后也没想说好啊，你推荐了我们就喝吧，然后就喝了，然后发现结账账单的时候，哇，好贵啊！这个 透露一下，一杯酒多少钱？美金吗？ 对，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嗯、 大家可以猜一下。 对， 再来放一下图片，这一杯酒是多少美金？嗯、 对，然后咱们可以再啊，就告诉大家吧， 告诉一下吧， 这杯酒是335。 天哪，请问你们喝了几杯？ 我们喝了四杯啊。然后我们结账，我们说这大牌包算什么。 哎，真的很贵哎，我换算一下，如果是四杯的话，大概就是人民币，我数学很烂，7000多。 对，差不多。嗯，所以 那个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喝之处吗？ 就因为这是一个66年的酒，然后可能它年纪比较大，然后能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所以但是也挺好喝的。嗯，因为它是一个饭后甜酒，所以这其实这个品牌的饭后甜酒就是会比一般的贵，这是一个 饭后甜酒好贵哦。 嗯，但是我保证你喝一杯以后能嗨一晚上。 真的吗？ 对，它度数特高， 所以基本上你们喝，以你的酒量喝两杯也不行了。 对，差不多。 但是它酒量还挺不错的。之前、嗯、最近不行了。 人家不是说你能喝几杯，然后就比一下，嗯， 一瓶， 不对， 一直喝， 对，一直喝。 海参哥哥爱虾，他刚才说以为我们放的那个酒瓶塞的图片是口红。 哦，哎，这个创意不错，可以 送你 一个， 你去涂呀。 嗯，可以做一个。 哎，那我们上半时段呢，时间已经不多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跟你那个有点类似的事情，就是不是喝酒啊，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香港，我们两个在香港的也是一个日料餐厅，一个101还是108层很高的一个地方，吃了一个米其林2星的一个餐厅，它以前是3星，后来掉到2星了。我们去了之后呢，点完了之后，人家就说你们要不要来一瓶茶？我们有一瓶茶，非常的意义非常的深，它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love， 反正就是很好， 就是很爱的意思， 就是很爱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觉得，哎，刚好我们去香港是去拿那个结婚戒指的，就觉得还挺浪漫，就开一瓶吧。那个茶的味道呢，我可以给你们准确的形容，就是711里面卖的那种。日本的那种一瓶上面一个绿的圈的那个包装的茶，知道了吗？什么什么绿茶3个字、 啊、 嗯、 啊、 一什么什么 啊就那个绿茶 一样的， 对，味道完全一模一样。结果后来结账的时候发现那瓶酒那瓶茶好像是900多港币吧， 还好， 但是就只是一瓶茶， 它是茶不是酒是吗？ 不是酒，就是茶，什么味道也没有，就是茶的味儿。这么一 楼下有 7-Eleven 吗？ 没有注意。然后呢，我们就找那个主厨，不过最后比较幸运就是主厨还帮我们签了个字， 嗯， 还挺开心的， 一个字就行了， 签了个字，那个酒瓶我们就从香港带回来了、茶瓶、 也行也行。 简直了， 那我应该把我的杯子也要回来。 所以呢，旅行当中就是会这样，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或者是好玩的事情印在你的脑海中，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玩的经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啦。那今天女神百分百上半时段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请求你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下半时段还会和大家聊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见喽。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哎，那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全世界各地很奇怪的酒文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说了我们两个人的一些经历，来，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吧。 好呀，哎，咱们在拉斯维加斯再站一站吧，好吗？ 好好好。 嗯，然后看这个泳池的这个，嗯，这个有一小故事。 天哪。 嗯，我去拉斯维加斯玩，我的女孩朋友就会给我发微信说，哎，跟你讲啊，拉斯维加斯会有好多帅哥， 嗯， 老有艳遇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他每天都会问我说，哎，有艳遇吗？有艳遇吗？结果我住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艳遇。因为我们的酒店里面都是老爷爷老奶奶全家人一起很开心的，没有单身。结果在最后一天终于有人跟我说话了，在泳池里。 哦， 嗯， 是艳遇来了吗？ 啊，有一个男性。然后我手里拿了一杯酒泡在泳池里，有点像泡澡的感觉。 嗯， 然后旁边过来了一个人跟我说，你好啊，我请你喝一杯。一看，嗯，长得一点都不帅，我是个颜控啊，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看了我眼走了。 所以这是怪你自己啊，因为你选择的酒店是不对的呀。 嗯，的确是这样的。我站在酒店的上面的玻璃窗往下一看，隔壁酒店全是帅哥和美女，原来都是年轻人。选错酒店很关键呀，选酒店 你其实就应该立刻换酒店。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吗？ 嗯， 下次旅行的时候注意哈。 嗯，下次再努力。一定要做好市场调查。 Okay, 拉斯维加斯还有什么故事留下遗憾吗？ 嗯，拉斯维加斯说在美国如果你去夜店玩的话，你需要穿，男生需要穿正装， 嗯， 皮鞋衬衫裤子不可以穿拖鞋呀，短裤啊什么。 哦，嗯，但是在咱们这边的夜店和酒吧好像就是穿什么无所谓。 对，是这样的，嗯，然后女孩你要穿高跟鞋，然后你要穿小礼服裙去夜店。哦，而且你需要带你的 ID， 就你的身份证证明你满18岁。然后尤其是像咱们这种漂亮显得特别年轻的亚洲女性， 对啊，一看别人就以为我是未成年，这是一定的啊。 对，所以你一定要带好你的护照去夜店，不然他们说你不满18不让你进。 真的呀。 嗯， 而且可能就是外国女生长得会普遍稍微偏成熟那么一点点。 对，是这样的。 嗯， 嗯，所以我就去夜店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弟弟， 嗯， 然后我跟弟弟一起 然后他可能才21岁吧，然后所以他没带他的 ID， 我们就从夜店走回住的地方，还好都是在一个酒店里啊，就从夜店就从这儿走回住的地方拿了 ID， 回去以后发现他穿的裤子太短了，因为露着脚腕也不行，有时候又回去，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月光宝盒。我好像永远在走来走去，走了2个小时还没有去， 简直了。 嗯，对，也挺尴尬。 对，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喝酒的文化。 嗯，是。 但是如果要是像我这种不会穿高跟鞋的人，我难道就不能去这些场合吗？ 你可以，你都1.9米高了。 但是他们 不 是要求得我穿一个正装鞋也可以， 可以 是吧？ 可以， 平底也行。 是高跟鞋，对。 哦。 只是不要穿拖鞋，就很休闲的那种，就不要。 那法国人呢？法国你有没有去过？ 嗯，法国我去过，然后法国、德国、欧洲，我觉得他们普遍文化就是，可能德国我更了解一点，因为当时我在那上学。 嗯， 然后。嗯，一般都是去酒吧，站在吧台边上要一杯酒喝了，然后再要一杯，这样站着聊天，站着喝酒，喝完就走了。 嗯、这么快呀、啊？那他们会愿意把自己喝醉吗？ 他们一般都是以聊天为主的喝酒，不像就是咱们这边好像来一个卡座，开10瓶香槟，咱们要喝高兴了。 对， 好像他们没有这种。 那他们喝酒是图什么呢？ 嗯，就是放松一下， 嗯、 聊聊天。那这儿喝，这儿人喝酒图什么呀？ 也是放松一下，只不过是特别大的放松。 对，然后我有一个德国的同学，然后来中国玩，然后我说好啊， 嗯、 然后正好我们就相约在深圳，然后深圳的夜生活是很丰富的，在当年。现在可能应该是吧，然后嗯，我带着他去我一个朋友的生日 party， 然后他就去了，两个德国帅哥都长得特别帅，然后去了以后那块女孩都特高兴，哇，帅哥来了，然后就请帅哥喝酒，然后就看， 不是应该帅哥请姑娘喝酒吗？ 帅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就是都是大卡座里面全是姑娘啊什么的，然后一会儿穿着比基尼超短裙的姑娘们就走成一排，然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带呲花的，那叫什么，带呲花的香槟就来了，然后 这么隆重啊， 对，我 岂不是把哥哥们吓到了？ 对，两个同学吓傻了，说哇塞，中国太好玩了。然后这一晚上高兴得不得了，以后就要拉着我的手，特别激动。 他们以前在自己的城市都没有见到过这种阵仗。 对，他没有，他们都没有。 所以法国人喝酒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浪漫的，是吗？ 嗯，我觉得法国人还是挺浪漫的， 是吧？ 对，但是法国人喝完酒经常变形金刚。 什么意思呀？ 就是他 很好奇， 之前和喝酒之后的疯狂状态是不一样的。知道变形金刚吗？就是你突然间你就变形了。对，然后他们也是经常这个点就掌握不好，就一下就变形了。嗯， 比如嘞，你见过他们变成什么样？ 就比如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一个同事是法国人，然后这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这样哦。如果法国同志们听到了，法国民众们听到了咱们的广播， 他们可能也听不懂这么高深的普通话。 好的，那就这样吧。然后有一次他们出去啊，公司一个那个项目结束了，大家出去庆祝。之前做项目的时候都特别认真，然后说话呀什么的，结果项目结束了开始喝酒，喝完酒以后这个同事就变形了，他在所有的大街的就是面上，然后上厕所，对， 这么夸张啊。 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在法国上学的朋友跟他聊起这件事儿，他说哦，这很常见啊，他觉得很常见、啊、 天哪、 嗯， 简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和法国有关的，总是在节目当中硬放我的偶像的歌曲。我们来，但是很合情合理啊，我们来听这首《告白气球》，讲的就是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我们会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世界各地很奇葩的饮酒文化。刚刚跟珊珊聊到了法国，所以我蹦出了一首英文歌曲。他说不是，因为刚刚我要承认错误，我在电乐放的是一首英文歌，结果就说成了放一首英文歌，大脑短路了。不过我长得这么美，你们也可以原谅我哈。嗯，刚刚放了一首和法国有关的我偶像的告白气球，它整个 MV 拍摄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浪漫。 是刚才看偶像看得太入神了。 对，我太入神了，所以一时放空了。OK， 那珊珊在我们刚才放歌的时候呢，也找了几张图片。 嗯， 我给大家放一下哈，这个图片呢，就是他在法国时候拍的照片，非常的美，然后搞得我非常想去一下，我在镜头面前给你们展示一下。 能看清楚吗？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一个咖啡店，叫花舍，是应该， 难道就是左岸的咖啡吗？ 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跟这个是不是一家店来的，然后这个 总之都是很浪漫。 对，这个咖啡店是很有当地的一个明星咖啡店，很有名气，在巴黎，它是海明威、毕加索、列宁同志，我们可爱的周总理都曾经在这里发呆过。 你还别说，周总理他真的是一个世界各地哪里都去过的人。因为之前我在京都没去过，就是我没有自由行去过京都，但是我跟朋友打听京都好吃的寿司店，我有一个姐姐呢就给我推荐说有一家是周总理之前去过的。 哦， 对，所以周总理之所以是个很厉害的人，说明他的见识非常的广阔。 对，中国不是有句话叫 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呀， 行万里路是很重要。 是，所以就是促使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多出去玩耍，是吗？ 嗯，是啊。存钱干什么？赶紧花掉。 对啊，活在当下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会在每天下午的四点和五点跟大家非常愉快的聊一聊时尚啊，聊一聊最近好看的电影啊，女生喜欢的穿搭，以及我们平时出去旅游都喜欢穿什么衣服，不啦不啦不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互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也是其中一个可以观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那么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我们颜值超级高的嘉宾，他每次来都穿得很有心机，像今天穿的这个一字肩我觉得好美哦。 谢谢。今天是大汗淋漓来的， 因为他堵车差点就赶不上了。 对，于是我就骑了 穿得这么火辣骑自行车，这合理吗？ 我还给自己拍了一张骑自行车时候的照片，特别惨，被风吹的头发乱七八糟。还化了这么美的妆，骑一个自行车跟别人狂飙。 你一会儿回去上各种直播平台看看，其实也许你已经红了 啊， 比如说你已经被什么直播出去了，或者被什么报道了， 来赶紧签我 了。OK， 刚刚我们聊的法国还有哪里没跟大家分享吗？ 嗯，从照片上看差不多。 嗯， 对，差不多。 有没有哪些没有给大家放出来的？我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张和第二张是刚才咱们讲的岛国的小酒吧的，这个是服务员。 这个服务员是喝多了吗？ 没有，他是天生嗨，他特别嗨。 可是他一副喝醉脸，我可能只有喝多的时候我才会这种表情。 他会就是跟你一起互动啊什么的，特可爱，他们 很可爱。所以岛国的喝酒文化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温暖，因为日本人很喜欢和人交朋友。 哦， 对啊，所以你看，你去喝酒，还有我去吃饭喝酒，都是认识了新的朋友。 嗯，对，他们喜欢跟陌生人聊天。 对呀，挺开心， 挺开心。 OK， 那其实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是我老公跟我说的，因为他之前在英国留学了一段时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在英国看演唱会，英国的演唱会很有意思，它不是那种有座位的场地票，是空的，就好比说 你如果就是场地票的票价都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提早进去排队，你才可以抢到前面的位置。比如说今天演唱会是晚上七点开始，那你中午就到了进去了也 OK 啊，你就站在第一个了，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而且大家都会一起跟着嗨起来，没有人会坐在椅子上，因为根本就没有椅子。他会有一个那种贩卖啤酒的人员，就是拿一个那种像那种小箱子似的挂在身上，然后一打开都是一杯一杯的啤酒，你就可以来买啤酒喝，比如说听演唱会一点 cheers。 挺好挺好，我想起了原老电影里头那挂在脖子上卖香烟的，还一下跳闪了好几个镜头。 买香烟可还行， 还有昨天去健身房，然后一开始我先在店上做抻拉，发现有一个男进来以后拿了四五个哑铃片，然后分别在我前头啪啪啪放了五个，我不知道是干嘛，占座位的。 哦，占座位呀。 对，占位置，然后准备上课了，他们要占位置。 这个方式好特别，拿哑铃片占座位。 跟你老公说，下回去英国带哑铃片扔地上占座位， 带个50公斤的， 带一个整根哑铃， 简直，你怎么不带个杠铃呢？ 好 对。OK，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再来听一首歌曲，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Florida 的 My House，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嗨起来喝一杯的这种小心情。过后呢，继续是我们的女神百分百。那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就来进入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喽。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和五点跟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哎，秘密话语环节呢，我们要来聊一个秘密话语，但是首先我们不能忘记我手上的这束非常漂亮的花。那如果你也想得到属于你的专属花朵的话呢，就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给我们留言，吐槽一下你身边的人或者是发生的很有趣的小故事。 这个环节我最喜欢。 最喜欢了。所以刚才珊珊自告奋勇的要来跟我们聊一个她的小故事，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珊珊肤白貌美啊，不，肤不太白，但是貌美， 我健康好吗？ 对，她是特意晒的健康肤色啊，我们不能说她肤白。所以呢，她经常会有一些被搭讪的经历。 我记得上次咱们讲了一个你被，就是咱俩一起被搭讪的经历，然后这次我分享一个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被搭讪的经历吧。 你简重点说哟，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哟。 好呀，就是在2017年跨年的这一天，然后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街头上放起的烟花特别的浪漫。这个时候有一个来自巴黎的法国小哥哥，身高一米九以上， 哇， 然后但是在黑天里戴了一个黑色的墨镜，小哥摘下墨镜看看我，就在我身边就不走了。然后因为大街上的就是人潮特别多嘛，大家都是来跨年的，结果小哥终于鼓起勇气站在我旁边，用一句英文都不会，用法语跟我交流，查就拿手机查字典那种交流。然后刚交流到关键时刻，在夸赞我的美丽，这时候我们同行的有一个男孩回来了，然后拍我肩膀，哎，我回来了。然后看到了法国小哥特别热情，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去，握着双手握住人家手，说，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好，认识你很高兴。小哥哥，我都看到小哥哥的额头上的汗珠了。 这个朋友你跟他绝交吧。 对，小哥哥， 这什么朋友呀？ 小哥走了。 小哥哥就这么走了。 对，小哥三步一走五步一回头的就走了。 好，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世界各个地方喝酒的文化。当然了，我们不是要劝大家去酗酒啊，毕竟这个小酌怡情，大酌伤身，所以大家喝酒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尽量不要喝醉，只要尽兴就可以了。那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呢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明天见喽， 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